第十三集。 下了楼梯，孟昭关上手机的手电筒，问陆时辰：“ 哎，周衍找你什么事儿？你一点都猜不到。”“ 哼，有东西给我吧，不然何必约到这里呢？” 得，跟他猜的一样。也是，一个从来没有交流过的陌生人，忽然找自己有事儿，任谁也猜不到到底是什么事儿。就这么心平气和地待了一会儿，孟昭发现陆时辰居然也没那么讨厌。 不可能。 孟昭很快就自我纠正过来。 应该是说闭着嘴的陆时辰没那么讨厌，而这家伙平时也不是话很多的人。 两个人并肩走了一段，彼此都不说话，有点怪。孟昭起了一个话头。 怎么会想到要回国？ 想回就回了。 刚回来就惹事儿，怎么着？回去的时候挨你爸骂了没？ 孟昭接着下午那个遇事找爸爸的话头，又怼了一句陆时辰。而陆时辰呢，他没有接孟昭的这句话，转而问：“ 哎，你下午传唤我过来，不仅仅是因为在案发的时间段里监控拍到了我吧？” 孟昭不打算跟陆时辰透露案件细节，他就随口敷衍了一句：“ 你觉得还能是因为什么？”“ 哼，传唤我过去不是普通的配合调查，是作为嫌疑人进行问讯。如果孟警官不是公报私仇的话，除了监控应该还有其他的证据吧。让我想想，狗毛。” 孟昭一愣，居然还真让陆时辰给猜中了。但是孟昭不动声色。 怎么说？ 这证据需要暧昧一点，既能让我有作案的嫌疑，又不至于给我立刻定罪。而且你上午来我家的时候，应该还不确定这个证据跟我有没有关系，但下午反而传唤我过去，这说明中间应该验证了这个证据确实跟我有关。我记得孟警官离开我家的时候弯腰摸了我的狗，我应该没记错吧？ 孟昭沉默了片刻说：“ 你干脆来我们刑侦支队得了。”“ 哼，不去。” 陆时辰说完顿了顿，又补上了一句：“ 薪水太低。何况我对追寻正义这件事情也没什么兴趣，只是随口一猜罢了。”“ 哼，得了吧。” 孟昭不给陆时辰面子， 说不定自己在那分析了好几个小时，别人也不知道。 案发地的拆迁区距离市局不远，直行200米，再过一个红绿灯路口就到了。刚刚那片路上灯光昏暗，两个人手腕上的手铐还没什么存在感，但是到了红绿灯路口的地方，有几个小姑娘频频回头朝他们俩看过来，还不住地互相笑着窃窃私语。孟昭这才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 哎，你看那俩人好帅啊。 真的好帅。哎，可是你看他们手上是什么呀？ 哎呀，这是你不懂，他们是 再看陆时辰，对方显然是经历过大场面的人，此刻一只手戴着手铐，另一只手抄着风衣的兜，神情极为自然，显然一点也没有被这手铐扰了他装蒜的兴致。但到底是哪儿不对劲，孟昭没细想，他的脑子里还装着周衍的案子。红灯变了绿灯，踏上斑马线，把那几个小姑娘的视线甩在了身后，孟昭才觉得自在了一点。但是孟昭不知道的是，在他看不见的背后，几个小姑娘已经对着两个人的背影举起了摄像头。此情此景，宛如带着手铐款情趣手镯，大半夜出来秀恩爱的一对情侣。 典型的完美手男，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啊。 夜里11点，崭新的市局大楼耸立在城市之中。孟昭抬头看了一眼，二楼刑侦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不知道谁还在加班。 两个人上了楼梯，刚拐进楼道，刑侦办公室里走出来一个人，孟昭这才看清楚，原来加班的那个人是程运。 怎么才回去啊？别锁门了。 哎，昭哥。 程运有些意外，这么晚了孟昭还在市局。 你不是回家了吗？你这是…… 程运的眼睛看到了两个人锁在一起的手腕，然后他又抬头看看孟昭，再看看陆时琛。如果是逮捕犯罪嫌疑人的话，这气氛无疑太和谐了点吧。 没事，意外。 孟昭推开了办公室的门，对程运说， 赶紧回家吧。 程运拦住了他。 哎，等等昭哥，我刚发现了一个疑似跟周岩有矛盾的人。 孟昭的脚步顿时就顿住了。 你看这个。 程运从手机相册里翻出了截图。 我在周岩的微博里发现的。 这条微博是周岩两个月前发布的。 艾特梁川，关于抄袭的事情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咱们法院见。 我去搜了一下这件事，这个梁川好像在一年前抄袭了周岩的几首歌，两个月前被周岩发现，但是梁川粉丝比较多，近500万。自从周岩在微博上公开说梁川抄袭自己之后，他的粉丝就一直在周岩的微博下面骂周岩。周岩一气之下就发了微博说要去法院告梁川。那具体有没有告，得等明天再具体调查了。 孟昭听完把手机还给了程运。 做得不错。 程运顿时笑得露出了18颗牙齿。 我是被夸奖了吗？ 快回家吧，今天开车了没？ 程运收了笑，目光掠过两个人之间的手铐，又对着孟昭笑了一声说， 开了开了，那我走了赵哥。 这最后一笑显然是不太简单，因为他让孟昭想到了刚刚在红绿灯路口那几个笑着窃窃私语的小姑娘。 哎，不是，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忽然间记起你熟悉的脸，挥之不散的想念，你的眼神略带着闪电，惊慌失措一些，你的爱坠入深渊里面，慢慢划清界限，你离开的如此的体面，来不及说句抱歉，我在等某年某天你回到我的身边，这种场景每一天幻想几遍，曾经的滴滴点点，只爱是昙花一现，会怀念会失眠，我在等某年某天你回到我的身边，多想多时空穿越把过去再重现，喧哗散落一片片，夹杂着我的思念，我却看不见模糊的视线。像弄时空穿越把过去再重现，喧哗散落一片片，夹杂着我的思念，我却看不见模糊的视线。